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3集，感情进展刷新数据。 这包裹是秦小姐的。 程火话说到一半，整个人就卡壳了。程水看到云光财团，下意识的就想到程俊，可没想到会是秦冉的。他把包裹从手中拿过来， 我去送给秦小姐。 程火也偏头跟袁堂主他们说了一声， 啊，你们先去议事堂，我马上回来。 然后又小跑着跟上程水，压低声音，十分意外的说道： 秦小姐竟然认识云光财团的人。 程木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过。两人刚走进大门，就看到从二楼下来的程俊。他今天似乎是睡好了，没有之前那么懒洋洋的。 老大。 程火跟程水都停下来，十分恭敬地叫了一声。 嗯。 程俊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，他停下来。 他的包裹。 程水就把包裹递给了程俊。 是秦小姐的。我正准备送去训练室， 给我吧。 程俊伸手，眼眸微抬。 我正好去找他们。 程俊去送包裹，程火就不敢跟着他一起去骚扰秦闪，就跟在程水后面，心里就跟被猫爪子挠一般。 哎，你说秦小姐是怎么认识云光财团的人？她认识内部人员吗？ 两人一边说，一边朝议事厅那边走去。 程火师兄。 不远处一道清亮的声音传来，正是唐青。程水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点头，礼貌涵养却又疏离地换了一句： 啊，唐小姐。 跟昨天几乎没有差别，唐青却感觉到了不太对劲，程水的态度似乎有些奇怪。古堡一楼训练室，秦冉正双手环胸站在一边，程木也退开了，换成了施立明来打全力一气。砰，他腰部与胯部猛然发力，一拳打完，全力一气都在微微颤着。与此同时，第二排跟第三排的记录都被刷新，本机最高记录826。程木默不作声地站在一边，看到这个记录，张了张嘴，讪然道： 小师，你好厉害 啊。一般吧。 施立明摸了摸脑袋，然后低了低头，对程木科普八卦。 大部分人都在800到850之间，850以上就需要技巧跟质的突破，910就是程水先生打出来的，到今天都没人能突破。 程木听完，看着最后两排自己打的687跟673，有些无语了。秦冉看着程木打了这么久，一直在650到700之间徘徊，就知道程木的大概实力了。他低头，卷了卷卫衣的袖子，穿的是挺宽松的运动裤。程木，你过来，跟我打一次。程木一听，脑子里就回忆起不久前秦冉虐佣兵头子的那一幕。 秦小姐。 他结结巴巴地开口。秦冉的表情确实云淡风轻的。把我当成生死擂上的对手，用尽办法打败我。打不死我，就是你最后一次站在擂台上。秦冉抬手摆出了作战的姿态。施立明一看就知道秦闪要干嘛，他有些羡慕地看了程木一眼。 程木兄弟，你快去吧，看不出秦小姐在教你吗？ 能有个高手作为对手，尤其是个超级高手，实力提升一定迅猛无比。程木自然也想到了，他愣了愣。 还有这等好事？ 程木捏了捏拳头，跳上了中间的对打平台。刚跟秦冉过一招，他整个人就如同被一只铁锤狠狠灌过来，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。 这一招又狠又直切要害。平日里程木看秦冉都是散漫又有些玩世不恭的，这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他作战时的状态，整个人表情冷漠，如同冰冷的机器人，冷酷无情。他一点也没留情，跟他自己说的一般，他就是生死擂上的对手。这狠绝的态度让程木打起了100分的精神来对抗，最后还是被打趴在了地上没有爬起来。站在一边的施立明被吓到了，愣了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。秦冉低眸把袖子卷起来，然后走到程木身边。生死擂就是这样，我要是真的对手，你早在5分钟之前就死了。程木，还想变强吗？程木的手有些艰难地撑着地板，他抬起头，另一只手的拳头紧握着。 行。 秦冉站起来，然后偏头。还没说话，一直靠在门边的程俊就走进来，把手中的包裹拆开了。他站在秦冉身边，低头在包裹里找了找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白色的标记着47的药瓶，扔给程木。 两粒。 想了想，又看向站在一边的施立明。 你去拿瓶水给他。 哦，好。 施立明反应过来，去休息室拿了一瓶矿泉水，拧开了才递给程木。程俊吩咐这一切的时候，秦冉就站在一边，手挺冷酷地插在刀里，眉眼垂着，没有开口。 有纸跟笔吗？ 程俊继续跟施立明说话。不远处的凳子上放着一叠纸跟一支笔，是秦冉带来的。施立明就跑过去拿过来。程俊跟施立明说了一句，记录程木吃完药之后的状态跟恢复程度，就低声把秦冉扔到一边的外套给捡起来，伸手给他披上，然后把他带出了训练场外面。没去书房，也没有下楼，而是带他去了顶楼。顶楼是一个花园，头顶是巨大的玻璃罩，隔开了冷空气，有阳光直射，不算冷。旁边有铁制的椅子，下面垫了一层软垫，顶层正好可以俯瞰整个庄园的景色。程俊让秦冉坐到了椅子上，耳边若有似无的气息缠绕着，秦冉下意识的就要往后退一步，一只手就扣住了他的后腰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 你坐，我们好好谈谈。 声音似乎挺清淡的。秦冉抬头看天，想要摒弃这不太自然的气氛。谈什么？程俊摸出了一根烟叼在嘴里，没有点燃，就是声音含糊不清的。 3年前你怎么突然就消失了？ 我回去找明月了。秦冉偏头看向程俊，他原以为这件事他可能永远说不出口的，永远会被埋在他的心里，直到腐烂成灰，挖也挖不掉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时候说出来好像也不是特别难。 嗯。 程俊点点头，指了指身后的矮墙，示意他坐。秦冉看着楼下不远处的训练场，声音挺飘的。我很想救所有人，可是不行，我挖不动了。程俊搭在墙上的手一颤。我本来可以救他们的。秦冉继续开口。 你一个16岁的女生，能救出来一个人就很厉害了。 程俊听得有些难受，他伸手转过来他的头，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他的眼睛。 你一直护着他，帮他遮掩身份信息，转学，又让风楼城护着他。 我知道，就是遗憾。秦冉看着程俊，忽然笑了，不是那种漫不经心的笑，而是挺灿烂的，那双眼睛似乎是盛满了星光的。 我以为我说起来这个肯定很难受，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难受。 你当时要联系了我？ 程俊看着他，悠悠开口， 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挖。 秦闪咳了一声，避开了他的目光。当时没有想起来。程俊觉得他真的很理直气壮，真的，他记了三年，他就一句没有想起来。 你当时想起来多好。 程俊低了低头，下巴就磕在了他的肩膀上。秦冉偏头看了一眼他，一时间也想象不出来，三年前要真的赴约了，会怎么样？说不定两人真的把那三个人都救出来了，还一起去打了职业赛，那现在还有杨飞什么事呢？秦冉拍拍他的肩膀说，我们下去找程木。程俊慢吞吞地嗯了一声，但没有动，声音挺闷的。 等一会儿。 啊，秦闪仰了仰头，头顶的天空似乎很蓝，他从刚刚的状态中走出来了。外面露天训练场，昨天把程木打趴下的杰瑞正在跟唐青说话。 杰瑞，今天那块木头没有来训练，施立明也没有来，会不会被你打怕了？ 有人过来拿了个武器，又跟唐青打了声招呼。昨天一晚上，唐青的大名就传遍了整个庄园。杰瑞不屑地笑笑， 那两个人是出去玩了吧？这样下去，下个月怕是要沦落成佣人。 他不再提程木跟施立明，反而转向唐青，语气中多了些许尊敬。 唐小姐，你试试这权力仪器。 能被程火带进来，唐青的实力自然也不差，女人力气上天生占弱势，她一拳下去712，能跟采购堂的比较弱的那几个人媲美了。杰瑞笑了笑， 唐小姐果然厉害。 唐青却是皱眉，712跟910相比差了200，他不太满意。 这910是程水先生打出来的，好几年了都没人能破。 杰瑞一眼就看出来唐青在想什么，解释道，他一句话刚说完，第一行的最高记录就刷新了一下，910稍微跳了跳，然后刷新成一条新的数据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